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呢個禮拜嘅浩浩汤汤，我係節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今日好開心啦，因為呢就齊人喎、都好多個禮拜呢未食嘅齊人啦，因為 Cherry 實在太忙啦。咁但今日呢就同我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嘅，當然呢就係、有车厘子 Cherry。系啊，同埋咧 ，Jeffy 啦吓，咁、我哋呢个三人组咧，又再同大家咧系嚟去谈天说地。咁、但系今日我讲呢个话题嚟讲咧，嗱，如果大家仲记得有几个礼拜都有听嘅咧，应该就系讲资本主义的秘密啦，系嘛，都唔系一般嘅谈天说地嚟噶啦，都比较严肃嘅问题。咁但系今日咧，我就真系唔好意思啦，冇办法咧，就系、要打断呢个系列，其实系未讲完嘅吓，起码都仲有两个礼拜先讲完嘅。咁但系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咧，就系喺9月27号嘅时期呢，联合国嗰个跨政府气候专家组啊，即係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简称叫做 IPCC 啦，就卒之呢就发表咗佢嘅第5号报告书 Assessment Report No. 5， 我哋简称叫 AR5。咁樣呢，其實呢個呢我之前都有諗過，就話好唔好打斷呢個咁樣嘅資本主義的秘密，都好介紹下呢個新發展呢咁樣。咁但係因為呢，其實之前我都想睇定啲究竟呢個 AR5 同埋之前啊，即係幾年前2007年發表嗰個 AR4 呢，第4號報告書呢，有咩唔同呢，同埋最想睇嘅呢就係話即係話係社會大眾嚟講對呢個新嘅報告書嗰、反應係點呢，回響係點樣呢咁樣。咁但係而家睇落嚟呢，即係發表咗都成大半個月啦，咁就真係令人非常之失望，甚至話咧就非常之沮喪嘅。簡單啲嚟講咧，就傳媒咧，我好記得喺電視睇新聞嘅時期咧，即係其中一個電視台咧嚇係有報導過嘅，但係咧就簡短到冇得再簡短嚇、即係當係其中一單嘅新聞咁啊，講完就算數。咁但我好多朋友咧，直情就睇唔到添嚇、即係都關注呢個問題嘅朋友啦，係嘛？咁啊，報紙嚟講咧就係、即係有啲報紙有啲報紙冇啦，但係就算有嘅話咧，都係唔知喺即係內文入面嗰啲新聞咧，就其中一個好細嘅框框咧，就講咗報一報咁就算㗎啦。咁樣嚟講咧，其實係真係令人非常之沮喪嘅嚇。整體嚟講，無論係報刊啊、雜誌啊、電子傳媒啊嚇，即係電台啊、電視啊，基本上咧係冇跟進。即係亦都更加係冇話係將呢個議題呢係擴大佢嚟引起公眾嘅討論啊、關注啊，咁樣都係冇嘅。咁所以呢樣嘢呢就如果我唔係話今日搞呢，即係要講呢個主題呢，即係可能我唔敢肯定啦，我想問下 Cherry 同阿 Jeffy 呢，其實究竟佢哋知唔知道有呢件事呢？ 其實係冇留意有呢件事。 9月27號一個大日子。 我都係收藏嗰個 email 先知 道。你話係咪呀？即係啱啱啦，係咪？你話幾弊家伙呢？其實真係好嚴重。就大家都知道啦，我喺2011年嘅即係6月頭，應該係5月尾6月頭呢，就出咗本書，都寫咗我大半年嘅，就叫做喚醒69億隻青蛙啦，係咪？咁樣呢就嗰、那個副標題叫做全球暖化內幕披露咁啦，即係呢個純粹為咗個即係賣點啦。咁但係我真係當其時呢，我係花咗成即係年幾嘅時間呢，搜集好多好多資料呢，就將我所知道有關呢個議題嘅嘢呢係好詳盡同埋比較全面咁樣呢係寫曬落去本書度。咁但係亦都可惜呢本書到而家呢都未有再版嘅。你知道啦，就係香港而家呢出版社嚟講呢，第一版就通常印2000嘅咋嘛。咁你未賣得晒啦，咁我梗係唔會再版啦。但反而我之前嗰本呢係同一個出版社出版嘅呢，就叫格物致知思考與研究方法概要嗰本呢，就已經係第三版啦。咁嗰本呢你可以咁講，係個好彩就係啱啱呢，其實係因為都我寫嘅時期都知嘅，出版社都知嘅，就係針對而家新高中學制入面個通識科嘛。咁通識科入面呢就有所謂專題研習啊、議題探究咁講啦，係咪？咁好即係要求學生呢，即係同學們呢係要掌握到一啲思考同埋研究嘅方法，即係起碼點樣寫報告啊咁樣，係點樣分析嘅啲資料啊咁樣。咁嗰本呢就反而就比較暢銷。咁但係其實真真正正重要嗰本呢，就應該係喚醒69億隻青蛙啦，即係對每一個人，對全人類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 其實好老實講，香港人就真係好現實嘅，都就算香港自己發生緊嘅事，佢哋都唔係好關心，何況即係全球嘅問題。 咁但係嗰個問題呢，即係其實我喺好多場合都咁講㗎啦，但係即係都仲要講多次呢，就係話如果我哋係唔採取即係有力果斷迅速嘅行動嚟對抗 這個全球暖化呢啊來處理這個問題呢，事實上我們所關心的所有所有的其他的問題啊，怎樣對抗美國霸權啊，怎樣對抗中共的專制啊，怎樣抗拒中港融合啊，怎樣本土運動啊，怎樣搞好個經濟啊，怎樣去解決呢個貧富懸殊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啊，或者咩垃圾堆填區啊，乜乜乜乜嗰啲全部都可以劈埋一邊個俾大家聽。其實冇意義㗎啦，呢啲問題完全冇意義㗎。 因為地球都毀滅咗啦。 係啊，因為根本整個環境都會係毀滅咁滯呢，講真地球就一定唔會毀滅。啊，地球呢自形成至今已經係46億年啦，可以咁講。佢有咩嘢場面，有咩風浪未見過啊，你知唔知？即係話個溫度比而家高十幾廿度嘅佢又見過。低十幾廿度嘅，即係講全球平均溫度啦，成個地球差唔多變咗冰封嘅佢亦都見過。仲有一個隕石撞落嚟啊，你知道啦 ,6500 萬年前恐龍滅絕嗰次係咪咁樣啦，差唔多地球上面呢 ,80 幾90% 嘅生物都滅絕咗嘅場面佢亦都見過。嗰個咁樣嘅小行星碰撞嘅大災難有咩未見過啊，咩地震啊，海嘯啊，咁樣係咪，即係咩山林大火啊，乜嘢都見過。所以地球係完全冇問題㗎，佢當歐雲咋嘛。係咪但係嗰個問題呢，人類呢啊就能唔能夠繼續喺呢個地球上面生存呢，呢個就大疑問啦。咁或者可以咁講嘅，作為一個生物嘅物種，我都相信人類呢就唔會完全消失嘅。人類嘅適應性都好強嘅。不過文明其實就會崩潰， 大倒退啦，起碼都。 而喺呢個倒退過程入面呢，都有一個唔同嘅，即係有一個分野，就係話係有秩序咁倒退，亦係無秩序咁倒退喎。Cherry 你唔好忘記喎，即係有秩序咁倒退啊，即係起碼就算日本仔打到嚟嘅時期，我哋撤去大後方，雖然已經打仗啦，好混亂啦，係咪相對地都比較有秩序㗎嘛，係咪撤到去大後方啊，即係個由南京遷都去重慶啊，咁樣係咪都叫做有秩序喎，係咪但係如果真係無秩序咁倒退嘅時期呢，其實就會係非常之巨大嘅人道嘅災難啊，中間呢甚至真係可能係發生呢個世界大戰啊，因為已經水源又短缺，糧食又短缺，能源又短缺，樣嘢短缺嘅情況底下呢，大家呢係各自顧自己嘅話呢，就真係嗰陣時就乜嘢嘅文明都冇晒啦。咁其實呢可以咁講，其實好簡單一個結論呢，我哋而家睇所有嘅數據呢，人類而家嗰個文明嘅發展個方向或者個軌跡呢，係絕對絕對不可持續嘅。所以即係話人類文明嘅轉向呢，或者甚至話係翻轉頭呢，係必然嘅，呢個係必然嘅，冇得拗嘅，即係你可以即係攞啲數據嚟睇。但係個問題呢，個翻轉頭人類文明嘅，即係你話開到車都好呢，其實係一個有秩序嘅，抑或係冇秩序，即係話你乜都唔做，到最後呢就係自然界就逼到嚟，利用呢、這個即係最直接但係最殘酷嘅方法啊，整個文明崩潰。大家真係諗下咩叫文明崩潰呢，雖然好似好抽象，其實文明崩潰就是整個社會秩序嘅崩潰。最基本就係真係㗎，隨時呢，而家我哋好鍾意講供應鏈好巴閉啦，即係個個都識咩叫 supply chain 啦，其實真係話有冇嘢運嚟咁解啫。咁你糧食嘅供應鏈一斷嘅時期呢，其實就饑荒。咁我睇過一本書，有個名句呢，佢唔知係咪有個人寫㗎啦，有個名人寫定係嗰個作者就咁作。佢話文明嚟野蠻呢只係七餐飯啫。係咪?Civilization is only seven meals away from barbarism。你諗下係喎，你諗下七餐飯喎，你有冇試過冇食七餐飯啦，我就未試過。 兩日冇食嘢咁就已經變成一個野人啦。 我實際上呢，我就過去呢曾經係好多年參加過呢個基緊30嘅。咁基緊大係30小時咋嘛，30小時入面邊度有七餐啫，講真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七餐嘅正餐嘅話呢，其實真係你已經呢係變得野人㗎啦。你已經冇文明可言㗎啦，你乜嘢都會做㗎啦，係咪所以呢個饑荒嘅時期。咁如果你又冇水又冇電又冇嘢食，係咪成個社會呢根本個秩序就會崩潰，係咪你根本係個治安亦都會崩潰呢，你根本打陷阱啊，放火啊，乜嘢都會出現㗎。咁呢個社會秩序一崩潰嘅時期呢就會有真係好多人會死。咁係咪危言聳聽呢，我今日呢就同大家逐步分析。咁其實 不如我講咗少少我少背景啦。我其實呢要問返 Cherry， 因為可能 Jeffy 呢就即係參加浩浩雙雙都係比較新少少啦。Cherry 就差即係由盤古初開就陪住我一齊啦。其實我喺呢個節目裏面應該有講過全球暖化呢個題目㗎係咪？有冇啊？有冇正式講過？ 之前有講過嘅。 有講過㗎嗬。因為呢即係我喺好多唔同嘅場合實際上講得太多啦。而且我喺浩浩雙雙呢個節目呢即係講緊而家係講緊70多集啦已經。 哇。 即係已經講緊太多嘅嘢。咁所以呢實際上我乜嘢講過咩未講過呢好坦白講啊唔好介意啊有時我都好混亂啦。 我肯定有講過嘅， 肯定有講過嚇。咁但係唔緊要啦，如果我真係太過重複咧嚇，阿 Cherry 咧， 温故知新咯。 係啦係啦，嗱我想講一樣嘢咧，就講翻我少少自己嘅背景啦嚇。我細細個嘅時期咧，其實我就好熱愛大自然嘅啦嚇，因為我爸爸咧嚇，即係雖然就係家境啊清貧咧，但係細細個咧佢一到假期都會帶我哋即係去郊外啊旅遊咁樣。咁我印象其中最深刻嘅咧，就係喺大帽山山腳嗰啲溪涧嗰度捉魚仔嘅。啊，真係好好玩嘅其實真係好多好開心嘅嘢咧，係唔使話好多錢嘅啦，大家都知道。咁但係咧，所以咧，我後嚟咧，我小學六年班開始去大會堂嘅兒童圖書館睇書，咁睇下睇下咧，就好快脆就中意睇嗰啲關於大自然嘅書啦。嚇、啊，咁當然咧，啲圖文並茂啊，有彩圖嗰啲，多數都英文書啦，係嘛？咁所以咧，我好早咧亦都係去咗，除咗睇中文書，就去咗英文報嗰度睇。咁其實亦都係咁樣啦，我英文慢慢好起上嚟嘅。咁然後中二嗰陣時咧，我就開始更上一層樓啦，其實即係跑上一層樓梯啫、啊，就由兒童圖書館咧就跑咗上成人圖書館、啊、就係、是、Form 2嗰年，咁又開始係咁樣嚟去借書睇啦。咁其中一部分咧，即係當然啦，我大家都知道我嘅最發燒就是天文啦，咁由天文咧引申到就物理啦，咁樣咧就然之後就乜嘢科學嘅咩都睇啦，係嘛？咁但係其中一部分咧就是、生物，而生物其中一部分咧就係、是、講真就是大自然啦，係嘛？咁我借好多個有關大自然嘅書咧，嗰啲英文書咧。咁更加令到我即係對大自然產生濃厚興趣嘅。咁已經呢喺嗰度就 pick up 咗有個字眼嘅。佢個字眼呢其實嗰陣時話俾大家聽啦係冇環境呢、這個字呢唔係冇英文梗係有呢個字啦但係作為一個所謂運動社會運動一個所謂關注嘅團體呢係冇呢個名嘅冇 environment 或者 environmentalism 或者 environmentalist, 係冇呢個字嘅話俾大家聽。當年呢我哋講緊呢係60年代末啊，系有咩字咧？就系、是、有叫 conservation 啫。 哦 ，conservation 啫， 系啦。但系嗰阵时亦都冇呢个中文名嘅。 嗯， 其实保育呢两个字系好新嘅，保育呢两个字根本都唔超过10年啦，根本系嘛，系啲10年咁上下啫嘛。咁而家讲40年前咧，系冇保育呢个字嘅，我亦完全唔知道呢个字中文应该点叫嘅。啊 ，conserve 其实即系保存咁解，将嗰样嘢保留。就叫 conserve， 但 conservation， 但嗰陣時咧就 conservation of 咩咧？基本上兩樣嘢，一個咧就叫 conservation of wildlife， 就係野生生物嘅保護，係嘛？啊，即係譬如哇，你打曬嗰啲咁樣嘅犀牛去啊，攞曬佢嗰啲咁樣犀牛角啊，打曬啲大象啊，咁咪絕種咯。咁所以嗰陣時咧就係、是、嗰、那個概念叫做野生生物保護。咁再引申咧就叫 conservation of nature。係嘛？咁就大自然嘅，而家我哋叫保育啦，自然保育啦，或者係 nature conservation。咁所以好早咧，其實我已經咧就已經將我自己睇成咧係一個叫 conservationist， 嗰陣時係冇 environmentalist 呢個字嘅嚇，記住啊，係冇所謂環保分子呢個字嘅、 嗯， 我就叫做咧即係係自然保衞者，好多人好有趣， 用事 但係真我真係唔知點叫嘅，因為其實我好多嘢咧我都係先識英文。後識中文，所以我咧係有一個段好長嘅時間入面咧，我有好多嘢我都唔知道中文點叫嘅，嚇、啊，即係冇辦法啦，因為殖民地啊嘛，咁、嗯、我讀翻書啊嘛，係嘛，我睇英文書啊嘛，係嘛，咁冇所謂嘅，咁、嗯、我年紀大咗，我係好努力去揾翻嗰啲中文名啦，係嘛，好啦，咁樣嘅時期，但係咧慢慢咧，我又亦都睇到有啲書，天文喎、哦，今次係天文喎、哦，就有講到一樣嘢，就係、是、話金星點解個表面咁熱？嗱，講真話，金星嘅表面好熱咧，其實亦都係60年代末，即係先至開始真係建立起嚟嘅。喺更早期嘅時期，即係我借嗰啲書有好多係50年代㗎啦，因為我即係圖書館啲書未必一定係最新㗎嘛。咁有啲都仍然將金星咧描繪為咧就係地球嘅姊妹行星，叫 sister planet。咁點解咧？確實係，因為地球離太陽就排第三啦，係嘛？水金地啦，係嘛？咁所以金星咧就近太陽啲，但係咧即係話同太陽嘅距離同地球即係唔係話差太遠啊？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嘅大細同埋質量嚇、啊，即係佢嘅體積同地球好接近嘅。咁佢亦都有個濃密嘅大氣層嘅。咁所以咧，我哋好早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哇發揮佢嗰個想像力，就話喺呢個濃密大氣嘅籠罩底下咧，哇可能有另外一個世界，或者咧係多姿多彩嘅，有好多嘅生物。 啊、甚至呢有個好靚嘅公主啊，等你去救都唔頂啊嚇嚇。咁、啊、所以咧呢、這個就是金星咧，即係由呢、這、一個即係好耐以嚟咧嚇，就算係二十世紀初期咧，即係好多人咧都有呢啲咁樣嘅幻想。咁但係直到咧真係60年代嘅時期咧，即係科學家啦用各種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嚟去探測啦。後嚟咧就仲派埋太空船就係、是、去探測，其中一啲咧。就最先應該係蘇聯嘅當時降落金星表面咧，就探測到咧，哇！原來金星嘅表面咧嗰、那個大氣壓力啊，首先講壓力先，係地球嘅90倍以上， oh. 即係一早壓死曬啦咁第二咧個温度咧係400幾度攝氏嘅， 哇！ 哇！即係已經乜都窿曬啦咁樣。咁但係咧科學家開始就研究點解咧？咁就再有一個哇蛛絲馬跡啦嚇、啊，就是、原來咧佢大氣入面咧主要嘅成分就係二氧化碳嚟嘅。咁有科學家其實得知道個時期，佢就將正所謂一加一等於二啦。因為當時嘅科學家已經好早知道咧，其實二氧化碳就係一個叫温室氣體嘅嘢。嗱，呢個温室氣體咧，呢、這個温室作用咧，其實就係要追溯翻到19世紀初喎。1820幾年嘅時期咧，就瑞典有個科學家咧叫做 Arrhenius 咧，其實佢已經咧就提出就係話，地球嘅大氣層咧就好似一張保暖毡咁樣。佢話如果冇咗呢個大氣層嘅話咧，地球嘅温度咧應該係比而家嘅低嘅。咁佢已經提出呢樣嘢啦，就係話個大氣層咧就可能咧令到咧太陽嗰個輻射咧射入嚟嘅時期就好容易穿透。咁但係咧個地球總體暖咗啦。佢將個熱輻射或者叫長波輻射或者叫紅外線咧射翻出太空嘅時期咧，就受到大氣層嘅吸收。咁於是咧，所以就令到我哋嘅温度上升咗嚇。即、啊、係如果唔係咧，我哋地球就冰天雪地啦咁。咁而去到好似我唔記得好七幾年咁上下咧。咁其實英國一個就叫做天道啊嘅科學家咧，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咁佢仲更加進一步去論證啊，佢就係做實驗添，就係話。哦、原來咧，地球大氣層呢個保溫作用咧，就唔係氧氣，亦都唔係氮氣。嗱、咁呢兩種其實係已經佔咗即係99% 嘅啦嘛，係、嘛？氧氣、氮氣最主要嘅啦，剩翻嗰1% 咧，其實係就係最多嘅。考下 Cherry 先，睇下你知唔知？剩翻嘅第三大嘅成分，知唔知大氣層係乜嘢？ 剩翻最多 第三，地球嘅大氣層嘅第三嘅成分咧，第一就氮啦，第二就氧啦，第三就argon。 哦， 亞氣知唔知啊？就係argon。咁但係咧，所以其實二氧化碳嚟講咧，係屬於我哋叫做微量成分嚟嘅。 好似係零點唔知幾個 percent 咁。 係啦，冇錯啦嚇。而家我哋直情唔用 percent， 我哋用百萬分之幾。Parts per million 啊嘛，大家知道嗰個就叫 ppm 啦，係嘛？而家我哋講全球暖化咧，成日都講 ppm 啊。咁所以咧，但係你冇睇少佢個成分係咁少喎。吓、啊，好多时啲嘢咧，唔系话睇佢嗰个成分，而睇佢嗰个起嘅作用噶嘛。虽然呢个二氧化碳咧，原来咧佢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温室气体，就点解咧？就即系话短波嘅太阳辐射系好轻易就穿透咗呢个二氧化碳嘅。但系当地球温度上升咗，发射一啲长波嘅红外辐射咧，吓、热辐射嘅时期咧，就会受到呢啲二氧化碳嘅强烈嘅吸收。咁呢個強力吸收咧，當然佢個温度就上升咗咯。咁當然呢啲二氧化碳咧就散布喺個大氣層入面啦，係嘛？咁但係温度上升嘅時期咧，咁佢亦都會係發射自己嘅熱輻射啦。咁有一部分就真係射翻出太空，但係唔好忘記佢喺大氣層入面噶嘛，喺半空噶嘛。咁所以佢發射呢啲咁嘅輻射嘅時期，有部分咧就會點啊？就射翻落地面啦。咁 永遠都 trap 住喺度。 所以即係話咧，其實總嘅嚟講，地球嘅表面所接收到嗰個輻射能量咧，其實係多咗嘅，係、嘛？係比起冇大氣層或者冇呢個二氧化碳嘅作用咧，係多咗嘅。咁嗰個輻射咧，我哋個名叫做 counter radiation 添啊，叫做逆輻射，因為佢係射翻轉頭落嚟嘅。咁當然咧，亦都科學家當時好早亦都發現咧，其實講真喺地球上面咧。嗰、那個含量多過二氧化碳好多，而又係溫室作用嘅咧，有溫室作用嘅咧就係水氣。所以 water vapor 咧，即係作為一種氣體啦嚇，即係水作為一種氣體咧，其實佢亦都係對呢啲紅外線係強烈吸收嘅。咁所以佢亦都起到一個保溫作用、溫室效應嘅。咁但係咧，水氣嚟講咧，有一個特點咧，就係話其實嗰個循環係非常之快嘅。係咪啊？因為咧，其實佢嗰、那個所謂平衡點啊，你知啦，水喺地球上面咧可以係液體，亦都係氣體，亦都係固體噶嘛，係嘛？咁啊好犀利嘅三態啊嚇，三態 好容易佢就變咗雲落。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水嘅水氣咧喺大氣層入面咧係不斷咁變動緊， 但 係有個水循環嘅。 佢不斷循環咧，嗰啲空氣、嗰啲氣温係咪都喺個地球裡面㗎？ 你講而家我哋梗係講喺地球表面嘅氣温啦，但係即係話如果水氣、總嘅水氣喺大氣層度係多咗咧，其實都一樣會起到呢個增温嘅作用。所以 water vapor 係無可置疑係一個溫室氣體。咁但係人類嘅活動咧，其實係好難賣增加大氣層入面嘅水氣嘅。你知點解？因為講得地球70%就係水嚟嘅，就係即係海洋嚟嘅，係咪啊？咁所以咧，根本你每日啊太陽嘅蒸發啊，係將呢啲水由液體變做氣體啊，多到不得了啦，係咪啊？咁啊，仲有當然江河湖泊都緊要啦，但係海洋最緊要啦。咁所以而人類啊嘅用水咧，其實只不過就喺呢個水循環嘅過程入面，我哋攞啲稍微清潔啲嘅水，然後整污糟咗佢，就擺翻落去啫嘛。咁所以即係有人同冇人咧，其實唔會點影響嗰個水氣嘅製造嘅係嘛？因為嗰個水氣嘅製造咧，自然界嗰個係最大最大。 明白。 咁所以我哋就話，即使人類啦個文明發展啊、經濟發達啊、工業革命啊點樣都好咧，其實咧我哋即係令個水氣喺大氣層面增加呢個咧， 都污染海洋嘅 啫。就係啦，就唔係重要嘅。但係另一樣嘢就重要就係二氧化碳啦。二氧化碳咧其實都係近呢200年左右啫，或者200、200、300年咧，就是、人類進入咗工業革命之後啊，就開始大量燃燒呢、這、一個。化石燃料啦，就係、是、煤，最先就係煤 嚇、大件事啦，咁 大件事啦。但係嗰陣時我哋唔知嘅嚇、但係唔知咧，就唔可以完全唔知。都話120幾年嘅時期咧，其實就已經有科學家、瑞典科學家提出呢個可能性。咁啊，到到70年咁上下嘅時期咧，佢亦都好清晰講到咧，就話應該係二氧化碳咧，係就係呢個最主要導致呢個係溫室效應嘅，同埋水氣佢都知道嘅。咁但係因為水氣咧，就係、是、我哋唔會話係有能力係。即係大幅改變佢嗰個含量啊嘛，但係二氧化碳就唔同啦。嗱點解咧？一個大家有個概念就是，原來二氧化碳咧，佢一排放咗喺個大氣層入面咧，其實佢嗰個平均逗留時間咧係好長嘅，因為二氧化碳咧喺地球表面咧嘅環境底下咧係永遠都係氣體嚟噶嘛，唔好忘記喎，佢唔會變翻液體，唔會變固體噶嘛。 佢唔會無啦啦變咗液體。 唔會嘅，唔會嘅，即係喺我哋而家呢啲咁樣嘅氣温同埋咁樣嘅氣壓嘅情況底下咧，佢永遠都係氣體。而氣體咧，實際上咧喺個大氣入面咧，佢係會停留好耐嘅。當然佢有部分咧係。唔係應該話部分添，唔係好大部分咧，係大自然咧係會有將佢吸收翻嘅。咁所以吸收翻咧，亦都有個碳循環嘅。嚇、大家如果讀過少少， 係咯樹嘅。 哦，好多好多，係啦，嗱就所有嘅植物咯，係嘛？咁啊，所有嘅植物咁啊就會係吸收二氧化碳，就嚟去製造佢哋嘅身體嚇。咁、當然就係即係佢哋嗰啲纖維啊咁樣啦。但係最後咧就係、是、碳水化合物啦。 但係一財嗰個問題就係佢以前啲樹做落嗰啲草落嗰啲碳咧，就變咗啲石油啊、煤嗰啲 啦。 而家我哋一下幾廿萬年、幾億年嘅嘢，我哋一次過燒曬喎。 冇錯啦，其實咧。嗱，其實所謂嗱，我講啦，化石燃料就係煤、石油同埋天然氣啦，主要係講呢三種啦，係嘛？咁其實咧，三樣嘢咧都係啊，即係億萬年前呢啲咁嘅古代嘅生物啊，死咗之後嘅屍體嘅遺骸咧，就係喺呢個地層入面嘅作用啊，嚇就係即係因為地殼嘅變動咧，個高温同埋高壓咧，長時間咧就令到佢哋變化而成嘅。當然，如果你話喺一個地球表面嘅話咧，咁啊最後分解曬咧就唔會有煤有石油啦嚇。但係個問題正正就係因為佢埋咗喺地底嗰度咧，咁佢冇辦法係完全氧化。嗱，佢完全氧化燒曬就唔會係燃料噶咯。但係佢係不完全嘅呢個咁嘅分解，不完全分解咧就正啦。對我哋嚟講啊， 原來咧 佢就變咗啲能量喺度咧，到我哋而家加翻啲氧，其實即係喺空氣入面燃燒啫，佢就會釋放大量嘅能量，就咁解。咁而煤咧，基本上咧就係陸地上面嘅，即係大片大片嘅森林。咁而呢一個石油咧，大致上咧就係古代咧嘅海洋啊，好多嘅海洋嘅生物咧嘅動物咧嘅屍體沉咗落去咧，就喺個海床度，後嚟又再地殼運動埋咗嚇，咁於是咧就變咗係石油咁樣。咁天然氣咧其實都係即係呢個原理所產生嘅，不過佢就以氣體咁嘅形式，就係不完全嘅分解。啊！就喺高温高壓底下，咁呢啲咧，即係有一個好浪漫嘅叫法，我哋叫做遠古的陽光 ，ancient sunlight、啊。大家諗下啦，即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咧仲係燒煤即係燒石油咁樣，我一著燈嘅時期咧，我哋而家睇緊嗰啲燈光咧，當然佢嗰、那個即係發光嘅原理係完全唔同啦。但係好間接地啊，如果你即係咁樣諗落去咧，其實嗰啲係個能量係來自太陽能嘅。不過呢太陽能咧就係億萬年前就俾呢啲咁嘅動植物就係儲存咗，咁樣咧最後而家就俾我哋釋放翻出嚟。咁但係 Cherry 頭先講得真係非常之即係精闢就係咩啦？因為嗰個過程咧就係講億萬年嘅， 但係我哋而家燒呢，只不過係過緊啲百幾二百年呢，冚冚聲咁燒，個速度係快到呢，即係喺自然界嚟講差唔多就係、是， 我諗起我哋好似敗家仔囉，即係嗰啲儲咗幾代嗰啲嘢，我哋一次過用曬， 都唔知幾多千萬代啊！ 超級無敵敗家仔， 即係我哋喺即係兩個世紀咁上下時期咧，就已經係咁燒，係咁燒。咁講真咧，其實而家嚟講，石油係比我哋燒得最緊要嘅。嗱，大家唔好忘記啊，一百年前嘅今天啊，即係1913年咧，其實石油都未係一個重要嘅能源嚟嘅。嚇、啊！嗰陣時都係以煤為主嘅，即係工業革命都係以煤嘅。嗰陣時咧，石油係嘅應用係好少嘅，所以喺短短呢一百年入面咧，石油啊，我哋燒石油咧，嗰個速度咧，直情係即係噴射機咁坐火箭嘅，好緊要。咁而科學家咧，其實已經計算咧，就話我哋而家全世界全球嘅石油嗰個混含量咧，其實咧已經係比我哋開採得七七八八嘅啦。即係特別係嗰啲容易開採嗰啲啊。而家我哋開採落去咧，其實係越嚟越艱難，個成本越嚟越高，而咧產生意外嘅風險都越嚟越大。 嗯，成日都漏油咯， 冇錯啦。 咁 所以咧呢、這個咧佢有個名叫俾佢叫石油產風，就叫 peak oil 啦。peak oil 啊，咁啊好多人已經提出咗警告，咁但係咧。世人呢都係唔理嘅啊，因為呢即係佢哋已經係呢好多我哋都咁講，正如好似個隱君子咁樣，就叫 addicted to oil， 即係已經呢就抹搣唔甩啦， 冇咗佢唔得啦，已經 冇咗佢唔得啦，咁而家正如誇張到呢，即係我喺度睇緊世事啲嘢呢，我正如覺得好似睇緊套荒謬劇咁，因為最近呢呢幾年呢，大家有冇留意呀，有啲咁樣嘅獨立小型嘅航空公司嗰啲咁嘅超廉價機票講、出嚟呢，即係直情係難以置信嘅。但係其實我哋即係支持緊呢啲超廉價機票嗰啲呢，係其實最珍貴最珍貴嘅石油。但係而家呢就即係全世界當然特別以美國為首啦，用各種嘅方法呢就係嚟去保證呢啲石油都仲係非常之廉價。啊，雖然香港就唔算啦，因為我哋就已經抽重税啦，但係相對嚟講呢，以佢嘅本身價值都係廉價嘅。所以其實而家石油嘅價值呢係完全唔合理，係唔合理地低嘅。咁燒得好緊要嘅，咁樣你話石油燒曬點辦呢？咁但喺未喺呢個問題之前呢，就有全球暖化啦。咁呢個呢，我哋下一節返嚟再講。 金剛不壞，十月變形，迷迷香港新舊交加，21号起全新陣勢，時事交接，逍遙巡煙湖。星期一四晚十点逍遥游，星期二晚十点随意门，大把人桥道用时方恨少，星期一晚九点桥道用时方恨少，星期五晚十一点半大把戏，新鲜登陆，星期三晚九点国情揭露，十一点半娱乐后援会，迷迷香港新旧交加，金刚不坏，十月变形。 食大闸蟹要揀正宗阳澄湖或者太湖蟹， 人民超市秋季时令精选优惠， 三两半阳澄湖大闸蟹每隻56元起， 四两半阳澄湖大闸蟹每隻96元起， 除了阳澄湖还有太湖蟹，全部都有一箩半箩和四分一箩给你揀， 而且有专人送到你家添。 人民超市大闸蟹现已接受预订， 订购及查询请打2892750或者打2568-6811。 仲去大型补习社上堂，万人之师教嘅嘢等于万几人都识，仲点算系出众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嘅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